常为重，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释怀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无常，我们相约老地方。 全新的一个周一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了，这里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进行的音视频同步直播潮流梦工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旅行继续开始，每周一的晚上呢，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旅行单元，叫做左右巡航 Stereo Go。 那怎么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节目呢？方法极其的简单，马上啊，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关注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定要搜索才行哈。然后关注以后可以点击下方这个按钮直播间，找到潮流梦工厂，即可马上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现场，看一看我们正在进行这样一档节目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呢，也是希望您可以通过我们节目来去感受一把全新的心中的旅行。那今天我们的嘉宾要跟各位听友们网友们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归来。什么叫做归来？我们要先说说看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人心中的圣地，那就是雪山了。圣洁的山峰加上苍天啊，这个苍蓝的天穹以及飘忽的云雾，那么让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一种美丽而雄伟的，就是雪山的存在，让我们每一个细胞啊都在为之兴奋和颤抖。这也是天人合一的一个地方，能够让我们去尘封已久的心会再次获得一种欢欣跟鼓舞。那今天我们能够来去登顶的这样的一位嘉宾，不是别人，而正是曾经到达过我们节目当中，到达过这个珠峰大本营的徐若云。欢迎一下我们的若云。徐徐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视频前面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徐若云。 特别的欢迎我们的徐徐来到节目当中哈，是再次光临了。 对， 那之前呢，我们这个中国好同事中国好嘉宾啊，给到了我们一种在珠峰大本营当中的一种探秘，告诉了我们在这个高山当中啊，在大本营里边吃什么喝什么，怎么去洗手间啊， 哎，对， 很有意思， 各种生活， 哎，对，那今天我们来继续探秘，看来也是有收获哈。对 对，很有收获， 又登顶了这回事。 对，我这回是去了玉珠峰，海拔6178米， 这回登顶成功了。 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行走，终于站到了顶峰， 是吧？来，先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玉珠峰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好哈？它就是在昆仑山东段的最高的山脉，海拔是6178米，东经94.2度，北纬35.6度。每年呢，大概登山季最好的时间是5月份到10月份， 对，它的时间很长， 刚好这会儿去的是吧？ 对。 当然了，也会有很多很多登山者慕名来这座山峰去试炼。这个词很有关键意义，是试炼的目的在于要登珠峰是吗？ 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都会对雪山有一定的向往，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最终开启自己的第一座雪山。 没错。 那可能就是登山的这个可能会有一张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就是它会有一个阶梯式的，就是你第一座要登哪个，第二座要登哪个。对，那个图我一会儿可以发给小航看一下。 好，没问题。怎么 就是很 忘记了但是 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就是玉珠峰作为你人生当中的第一座雪山其实是很适合的，因为它难度没有那么大，然后但是呢它的上面的风景会很好看。雪也会很多。 自己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当时说我们要先登下玉珠峰，因为其实珠峰已经到大本营了哈。 大本营的高度是海拔5300。 对，5300，这比大本营高。 对， 这是应该给自己要去做一下准备，可能下一次真的要登顶珠峰是不是？ 就其实我去珠峰大本营的时候，当时不是跟大家说过吗？我说其实我当时站在那个大本营就很想往上上嘛，因为向导说你没有登山证，你没有登过山，所以你不可以去。 瞧不起人是不是啊？ 所以当时就是可能珠峰在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心里有这个怨念存在啊， 就很想去。对，很想去。 对， 所以这次去了玉珠峰，多了一个字儿。 多了一个字儿啊，玉珠峰。这回可以说是可以先在未来啊登珠峰之前感受了一把6000多海拔。 对， 下一步咱就8000多海拔了。 下一步是7000多。中间还隔着 一个台阶儿。对，我以为是过期了的。 不，玉珠峰之上是慕士塔格，7546， 没问题。 再往上是马纳斯路，8146，好像是。 再往上才是。 就是珠穆朗玛峰，8844。 我跟你讲，这回啊，给自己算是在节目里边说明白了啊。下一次我们甭指望他能 登。我觉得我好像要是不登顶的话， 给自己留后路啊。 我错了。 来，非常开心可以看到徐徐今天跟我们来分享这样一些内容的这个先决条件啊，就是其实自己也在试炼当中。 对， 来吧，先看一张海报，倍儿漂亮，这是一背影。我从未见过一个女生的背影会有这么的酷啊！这个手指比了一个叶，面向大山，但这个山是光秃秃的感觉。这是多高海拔？ 这个大概应该是在前往4800的路上。 就随便拍了一下。 对，就是因为是我们到这个地方的话，就是遇到了一个车祸。然后大家闲着无聊，就在这个公路上嘛，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车祸，一个油罐，不是我们，是前面一个油罐车，就整个半截车身都已经到这个路的外面 了。 对，然后货物撒了一地，然后就是很长时间，大概要2个钟头左右我们才走，所以很无聊，大家就下车拍照，然后刚好那个地方只有秃秃的骆驼峰。对， 然后这样的一个照片记录下了自己当时的一个场景。 对， 手里当时还是攥着手机，准备随时连线回来，是不是要报一下路况什么那个？ 我觉得这个手机应该被 P 掉了。 特别的这个傻风景，来我们放大一下看手机，在这儿 是某果。 某果，马上他们这个这周就要发新产品了， 对， 我们先不关注它。 对，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风景，好不好？这次徐徐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风景。这张照片我觉得已经能够很美的告诉我们这个眼前的风景，但我相信这张应该只是你们在途中的一个简单的经历而已，远处的雪山就已经这么好看了。 这个照片是在西大滩的凯图高山基地。 这是基地。 对，这是我们在西大滩要休整的地方。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前面拍到的玉珠峰。 其实前面就已经就是玉珠峰了。 对，就是因为这个基地呢，就是是玉珠峰那边唯一的一个登山基地。然后我们就是在那个它跟前拍的。 没问题。所以一会儿我们就要去聊聊看到底该你们怎么去登这样的一座玉珠峰的雪山哈。其实呢，这个玉珠峰呢被称为登山者们的摇篮。其实很多登山者们这个 必要的经历的一环。那到底如何才能够顺利的完成这样的一个玉珠峰的登顶，包括整个的队伍前期准备、装备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保障的情况，我相信肯定也是自己做过很多功课的。不过像之前那次去大本营， 那次比较仓促嘛，之前也说过了，只有三天的准备 时间， 对， 我记得很清楚，就三天。这回我想问问看，徐徐，当时你酝酿了有多久？ 大概两个月左右。 那基本上就上次 不到两个月 回来以后就开始做这次的准备了。 对，就很巧的机会，然后就我要去。是这样，就是我可能从大本营回来之后没有那么多要登雪山的装备。其实虽然可能说有一些徒步的装备吧，然后包括从那个 EBC 回来之后，我也经常去参加一些户外啊、徒步啊、爬山露营啊，就是有一些这个装备，但是这些装备登雪山是远远不够的。 哦， 就是雪山的那个温度会非常的低，其实大家也知道海拔上升1000米温度就会下降很多。 对对对， 所以就是也是有一个装备清单吧。就是按照清单上面的你去准备， 没错， 就什么速干衣啊、排汗啊、羽绒啊、抓绒啊、冲锋衣啊、冲锋裤啊， 对， 还有鞋、徒步鞋，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你在真正往上攀登的时候穿高山靴要用的袜子 啊， 那个非常重要。 特殊的袜子， 对，就是你要很厚的袜子，因为上面很冷，就是你的脚，向导当时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你时不时的要跺一下脚， 保证你的 这个脚的血液循环，对，包括你的手也要时不时的动一动， 我懂， 就你手在手套里面嘛，对，手套很重要， 手套也很重要， 对，帽子、雪镜。面巾。 我想问句题外话啊， 好， 这些东西你看你们都能够平常好准备，咱在这儿都也好买。 对对对。 但是有一些非常非常专业的东西，登山用的，尤其登雪山的东西，像是冰爪和 高山靴这一套装备是可以去租赁的。 可以租。 对，很多登山的队都是会提供这些设备的租赁。 难怪，这不用自己买，因为其实也毕竟不便宜。 对，如果你要是经常登山的话，对，你要经常登山的话，建议你准备自己的高山靴和冰爪。但如果你不经常，你可能一年去一次，我觉得其实租赁也可以的。 哎，所以想问问看哈，这个买这么一套装备，你得花多少银子呀？ 这个看你买什么样的这个品牌的产品。 我们就实力有限，对吧？ 那其实几千块钱就够了， 就是比方有兴趣的想要去初次登雪山这样的，几千块钱买一套，然后到时候租那些个东西七七八八的，还有什么东西， 那个其实很便宜，几百块钱 啊，整个因为租赁费不贵。 对对对对对对， 对，主要这个你回来以后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损伤啊之类的，就 对，因为其实你那些衣服平时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户外啊、登山什么的，你是可以用的。 对， 只不过对，而且就是只不过就是上雪山的东西你可能要准备的更厚一点，可能羽绒服、羽绒裤都要厚一点。那其实北京有的时候很冷，你羽绒服也是可以拿来穿的 啊，没错。 对，它不是一个说我买了一次性就放在那里不可以用的东西，它是一个你平时生活当中也都可以穿的，比如抓绒裤、抓绒衣，你北京冷的时候也很冷的。 特别好啊，我们这是一个广播购物节目，没有，这是一个非常体贴的这一个运动类的一个旅行节目啊。今天我们很负社会责任，很有社会责任啊。今天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去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个登雪山啊，玉珠峰，人都登顶回来了以后怎么凯旋归来的，该怎么能看到我们的嘉宾呢？这个我们的嘉宾非常的这个温柔静雅，你根本想象不到她是能够完成这样一次登顶的一位女生，她的名字叫做徐徐。那怎么能够看到她而不是看我呢？马上关注，先看我啊，先看我，因为我旁边有小牌牌，上面写着关爱青年计划，这六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很重要啊，六个字有魔力，大家马上打开微信，然后呢点击这个搜索，然后公众号里面输入这六个字关爱青年计划，搜索这个公众号，关注之后呢点击下方的按钮直播间，进来了以后可以点击潮流梦工厂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节目就行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还是应该多看看我们的嘉宾徐徐才行，因为他今天的这个头发是越来越红了，这个也是预示着自己这个未来的征途啊，也是越来越有意义。人家都说了，这个登雪山是一次进化之旅，你不是，你是这个 我是什么 头之旅？ 不， 对，也快晒于谦了，真是。 看到那个监视器里我自己的画面，我觉得啊，这个我头发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红啊？ 没有没有没有，特别可爱，特别像西瓜女郎。 这是西瓜色吗？ 对，还挺像，或者是草莓色的感觉啊。 草莓， 非常 我喜欢草莓， 非常美丽啊、嗯！来，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就准备啊，一边这个看一些图片，然后一边咱们就是看图说话啊。 好， 这个事儿咱大家都会，从小就会啊。看图说话这个事儿啊，咱先来看这张图片。这个图片跟刚刚那张就不一样了，但好像这个景致也很相似，也是前面是群山，是在公路旁边拍的，这不是基地吧？ 我要看一下 啊。这张能看到吗？ 这个也是玉珠峰的、 一个侧面，是吗？ 对，一个面。 我看 就是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下面有这个冰川延下来，就是那种就是最低的地方的那个雪线，那个其实就是玉珠峰的几个冰川。 哦，那是冰川。 对对，那个地方是可以学习攀冰的。 哦， 练习冰川行走和攀冰。 这个地方啊，我看到一个地理位置，因为我们拍照都会有地理位置这个选项。 嗯， 下面自动定位的叫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 嗯， 是这个地儿是吧？ 对，西大滩。 嗯 嗯， 那我们想问问看哈，我们整个的行程一共是八天的时间。 对、我们会先到格尔木集合。 嗯。 向导会检查我们所有人的装备，就是如果有缺的话，当地有户外的用品的商店还可以再去补充 一 些。 买 一 买， 对、我们第二天会。 这个词用的真的好。人不叫买。 对，我们叫补充。然后从格尔木到西大滩是大概正常来讲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遇到车祸可能就是耽误了 两个小时， 对对对对对， 变成了四个小时时间。 对，我们大概到那的时候都快一点多了，我记得我印象非常深刻。不要是会有人说我的就是只记吃是吗？就吃饭的时候已经一点多了。 哦，好嘞。 对对对， 你这是吃的是中饭还是晚饭呀？ 这个是中饭呀。 中饭一早出来的，然后的话中午才到。 你可以猜一下，有奖金猜一下，我吃了几碗饭。 你吃了几碗饭？你肯定是一个特别能吃的小朋友，对不对？ 就我可能是所有队员里最能吃的那个。 你爱吃面还是爱吃饭？ 都吃， 都吃。 我吃了三碗饭。 三碗多大一碗呀、 就是 那么大的一碗，三碗饭啊， 正常的三碗饭， 挺厉害。我连平常我连一碗都 因为那个地方海拔4800了，我们是从2800到4800，其实海拔上升的有点多，就对于我来讲可能有点多。我到了那个 3000嘛，对 2000嘛，就是到了之后就会有点头疼，就是还是会觉得缺氧，虽然就是空气还可以。 可是上次你大本营怎么没头疼啊？ 大本营是八天2700到5300，对，我们这个是四个小时，从2800到4800。对，就是我会有点头疼，就很多人也都会有头疼的这个情况，可能或多或少，包括还会有一些有头晕啊、恶心啊、呕吐啊。 就是高反嘛。 对，包括有一个姐姐就是。到了西大滩之后非常不舒服， 就到4800就已经很不舒服了。 对，然后他其实在2800的时候就稍微有一点点 啊， 但是就是他，我们说你适应看一下，那我不太清楚。到了4800，他很不舒服，然后呕吐、发烧，就是心脏不舒服，然后喘气。 那就是不是赶紧撤退啊？对。 后来待了两三天之后就下车了，实在是不行了。 你看看啊，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健康第一， 对 吧？对。 然后我们到了西大滩之后呢，当天下午就是罗队带着我们在附近走了一下，就是要适应一下当地的这个海拔和环境。回来之后呢，我就又吃晚饭了。 吃完饭， 吃完晚饭之后，大家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大厅里面，罗队会给我们讲一下这个高山病的相关知识。就是其实呢，高山病没有那么可怕，他会给我们讲一些都有哪些症状啊，然后不要担心怎么样来缓解这些症状。那其实，最多的就是多喝水。 水可以包治百病。 对，然后罗队其实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喝成什么样子是正确的呢？就是你喝到你排出来的尿液是白色的， 就是透明的。 对，这个时候就说明你水喝到位了。但是你要持续喝， 但这个 而且要喝热水。 是不是说在高原地区跟咱们在平常咱们在家不太一样的标准？ 对， 咱在北京不能这么喝。 对对对，在北京不能这么喝。对，就是上海吧，就是你是要这么喝水的，要喝热水，而且。 明白了。 然后我们第二天的时候呢，就会分发一些技术装备。你也有一张照片。 哎，技术装备哈。 对，就是很多鞋摆在 地上的那个。 我好不容易钓出来你那张八千米梦想计划。 没事， 我等这张都等了很久了。 那我们先说这个八千的计划好了。 好嘞，我们先说这个计划该怎么去征服一座一座座山。 对对对对对， 好，来来，先看这个，一座一座往上看，先是这个叫什么哈雪雪山， 哈巴雪山， 哈巴雪山啊，是5369， 嗯， 然后再往上面是5445的 博格达， 嗯，然后再往那边就是 纳马峰， 纳马峰是5588， 嗯， 往那边走雀儿山 6168， 玉珠峰6178， 对， 再往上是 阿尼玛卿6282 啊，6282， 对， 再往上是 阿妈 W， 这是一座在尼泊尔的雪山，嗯，是一座非常漂亮的雪山，在 EBC 的徒步过程当中，它一直伴随我左右。 这个好漂亮的一座山， 非常漂亮。 你看那个尖儿特别的尖，周围都没有什么特别高的东西， 很难爬， 那肯定啊，对不对？ 我今天还跟一个朋友说，我说嗯，等我准备好了，我就杀过去爬这个。 祝你幸福。再往上啊，再往上是穆斯塔格， 嗯，7546， 不是英斯塔格哈，啊， 那不是不是， 不是英斯塔格啊，不是，啊， 穆斯塔格在喀什那边， 再往上走到了8000多了， 8000的一个禁忌山峰， 哎对， 8163， 再往上就咱珠峰， 珠穆朗玛峰， 到头 8848， 哎对对对， 嗯，其实你看着也许只是一堆数字，但是你如果真的一座一座去征服他们的话，确实需要你付出很多的努力和包括决心，嗯， 这一看啊，这玉珠峰也就不过如此，还在最底下这个阶段呢哈， 对，还在这个5000-6000米的雪山晋级中。 那你邀什么功啊，这次来上节目？ 不，我不是来邀功的。我只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没有，开玩笑。哎，反正这个一步一步走，我相信徐徐呢，他通过他自己的这个努力，能够早日的成为到这个珠峰的顶端那一个人。 我很想去。 对，人人都想去哈， 嗯。 那一会儿我们再来看这张图片哈，就要看这张跟装备有关的图片了，是不是， 嗯， 哎，就是这张全都是鞋子。 对，我们到达了这个西大滩的第二天呢，就是会给大家分发这个租赁的技术装备， 嗯， 大家可以看到的话，就一排一排黑色的那个都是高山靴，然后靠近屏幕这边金黄色的那个是冰镐，旁边是安全带，安全带分几个不同的型号，因为根据这个可能每个人腰围体重的这个体态不一样。 为什么有那么多鞋呀？ 因为我们40多个人啊。 哦， 而且就是嗯，它可能一个鞋号大概有那么10双，就是不是， 哦，你可以选一下， 对，你要试的， 哦， 就是我们提前会报鞋号，但是不是所有的人报的都是你最后穿的那个鞋号， 不一定， 对对对，因为你要穿上厚袜子去试， 对对对， 这个鞋到底舒不舒服嘛， 这倒是， 因为你要登山的嘛，就很不舒服的话会很难受， 嗯， 再往上的话就 三蹦子旁边是什么， 三蹦子 这个 三蹦的旁边， 这些个东西看上去 旁边那个绳状的那个是扁带，然后对，然后靠近三蹦的这边的是竹索， 哦， 三蹦的旁边的那个竹索旁边的是冰爪， 哦， 就是一双一双捆在一起的， 捆在一起，很 对对对， 金属质感的那个东西哈， 对，它是金属做的那个冰爪嘛， 嗯，非常好。然后我再往远看，这餐厅门口啊，一个大大的热水桶。确实可以喝热水，我看 发现，对， 嗯， 是可以接热 水 的，嗯， 你看要细节观察这些个图片里面小 细 节，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高山靴也有两个颜色，就是有黑色和黄色， 那个明黄色的好好看啊， 黄色的是这样，就是它的号码会比较大一点， 嗯， 啊，而且它呢有一部分是两件套的那种，就是说里面是有一个鞋套的， 嗯， 你要先把那个穿上穿好，然后再踩到高山靴里面去。 明白了，嗯，下面时间啊，我们再跟朋友们会继续聊聊看更多的美景啊，还有一些自己的经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我们的左右巡航旅行单元，我们一会儿见了。 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8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节目单元。今天的嘉宾是徐徐，来欢迎一下徐徐，刚刚从这个玉珠峰登顶归来哈，来继续跟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徐，徐若云。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去分享的，刚刚呢，就是关于玉珠峰这样的一个6178米高的山峰，徐徐登顶回来了以后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一些观感啊，可以说是体验多多。一会儿我们还有照片，不过我们要再看一会儿这样的一些个自己实拍的照片，包括有营地的，有途中的，有这个登顶之后的照片啊。我们在看照片之前，我们现在再去好好的认识一下你们这样一次行程， 对， 和玉珠峰这样的一份缘分吧。 对，我们有一段非常有冲击力的视频片子，今天首发给大家看， 特别的好啊！ 对对对， 就是、全球首播，马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才能够看到哦啊！ 没错， 马上来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的名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现在拿起手机，马上开始，不是订购啊，是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注之后点击下方的按钮直播间，再找到潮流梦工厂，即可进入我们现在的直播间了。当然了，下面的时间就要交给这样的一座玉珠峰带给我们的视觉的冲击了。 没错，这就是玉珠峰，我们刚刚去感受了一把这里的壮阔和美丽。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你们还能够拍出这样一个大片来，真是厉害的不行啊。 对，因为我们这次也是同行的，有一个摄影团队，有摄影师，有摄像师， 你看 他们都登顶喽。 是不是还带着无人机去了呀？ 我们带了，但是就是只在西大滩那个地方飞了一点点，就是上面我觉得没有电、 哦、没有，对，都 就是冻住 了， 对对对， 我的 GoPro 在上山的过程当中都已经冻 没 电了。 对，我曾经当有一次在零下20多度的情况下使 GoPro， 就开了5分钟就没电了。 我觉得它那本身就很费电， 对。 然后你温度一低，你不可能把那个电池攥得很热放进去，其实就已经冰了。 所以当时他们那些个摄影师们，他们把暖宝宝都给了电池用。 对 对 对，我曾经还开玩笑的跟摄影师我说：“你能不能匀我俩呢？” 不能啊，电池重要还是人重要？当然电池重要了。 对对对，他没有电池我怎么拍呀、 啊？就是啊，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每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不过呢，徐徐这次也是非常有收获。他有8个字告诉了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就告诉我们这8个字是什么了，叫做默然等待。寂寞 欢喜， 寂静欢喜啊！对，这8个字体验了一种什么样的你当时的情怀呀？ 就是我其实对于登玉珠峰这件事儿呢，还是就是挺激动的。其实，然后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因为我没有登雪山的经验，所以我不太确定说我准备的这些东西够不够，或者是合不合适。所以就是从北京出发，包括到最后大本营，其实心情都是一点一点的在踏实，变得踏实吧。因为向导可能检查了装备之后，哎，你都齐了，哎，甭管我怎么着，我不会被冻死了，对吧？ 对对对，这 我起码可以出发了啊。然后包括一次一次的拉练，头疼的逐渐的适应，就是我会慢慢的就是把心平下来。就是等待着最后我要从大本营出发去 C1， 包括从 C1 出发去登顶的这个过程，慢慢的在等待。 然后就等待的高兴到飞起。 对对对，这张照片其实就那个水就是西大滩基地前面的一个小水塘。 哦、 我们的摄像师是在下面垫了一个烟盒、 啊、 然后从下面照的。 就是拿相机底下垫了个烟盒。 这是手机拍的。 手机拍的。 对。 哇， 我一度曾经怀疑他那是手机吗？就是他拍出来的照片都非常的漂亮。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种，就是手机拍人像达人。 对，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这手机什么牌子的？不给你看，他倒了一个手机壳、啊、你知道吗、 啊、 我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牌子的。后来临走的时候我把那个扒掉看 一看就是 iPhone。 不是的。 不是啊， 不是 国产品牌。 国产品牌。 太好了太好了，下次我们让他可以来到我们的周五的数码单元来去分享一下。 没问题， 好好， 我跟你说他绝对给你就是告诉你 评测， 对，各种测试。对， 太好太好了、哎，这是大片哈，我们继续来看大片啊。这些个照片都是用手机拍的，对不对？ 对， 这一看这个颜色的感觉就是 iPhone 了吧？ 哎，这可能是我拍的这张照片，就是你看那不怎么样的，可能都是我拍的。 哦，我好像看到有水印了。 有水印是吗？ 这我知道应该是什么手机了。 这是，哦，我也看到了。 对， 这个呢是我们在西大滩穿了技术装备的高山靴之后去拉练的路上。这个是在西大滩的北面有一座小山，就是我们的今天的目的地就是上到山坡上。 对， 嗯 啊，就这么点路。 但是你真的，我当时觉得，哎，就这么点路， 对吧？ 你知道我走了好久，走了2-3个小时， 看得见，走得可远呢。 对，可远。主要是你穿的高山靴，那个鞋会走起来路来比较难受，不像你自己的徒步鞋。 这倒是，这倒是。 而且，就是罗队是跟我们说，你们要从现在开始就适应。包里背上羽绒服，头灯、水杯。 就随时可能会冷， 因为你冲顶的时候就会背这些东西。 对 对, 对， 要背一点吃的嘛，那就没有多少重量了，就是你要习惯。那这张照片就是路上拍的那个叫什么小野草，对吧？因为其实大家可以通过刚才的照片都看到，就是说西大滩那边没有什么植被， 比较的秃， 对，戈壁那种。 对对对， 就在这种环境下，它不像 EBC 的行走过程当中有很多树，就是它会有光，通过光合作用会有氧气，你可以通过自然界来补充一些氧气。 哦、 但是这个地方它就比较秃，它没有任何光合作用，就是 它的氧气的稀薄度会非常的高， 就只能靠自己发生光合作用了， 也 对吧？ 你自己带点仙人掌什么之类的。 对呀、啊，这就是你们当 这个是我们拉链登山到那个小山顶，就刚刚那张小山顶。 嗯 嗯，然后我们就是很高兴嘛，大家集体在一起做一个合影， 真是 每个人手里都拉着不同的条幅，真的其实上去挺累的，但是风景还不错。 你还背着好多，又有旗杆，又有条幅的，都是重量啊。 对啊，都是要背上去的呀。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如果每人背一个的话，问题不大。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些好像都是放在一个人的背包里的。 这个人有点惨，感觉。 对对对，其实还可以，还可以，就是为了大家在上面可以照相嘛。 没错，摄影师更、嗯、可能更惨哈。 摄影师就是他，可能甚至有的时候会躺在草地啊，或者趴在草地上给我们照相。 没错， 才能照出很棒的照片。 比方说这张， 这张吧。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走路平时比较慢，其实之前 EBC 也跟大家说过。 你走路还慢？我的天，我可以来证实好吗？你在办公室走路有多快、 啊？那是办公室平地啊！我在高海拔地区走的时候会很慢。嗯、 哦， 我是最后一个上山，最后一个下山。然后在下山的路程当中呢，就我忽然间一抬头就看到了，就是这个景色嘛，就。背面右下角可以看到玉珠峰的那几个冰川。 哦哦哦， 然后我们是、 那个、 对、 哦、 我们从下面往上照的，这张很霸气，有没有？ 对对对，大长腿哈。 对，就跟摄影师说了、嗯、一定要把我腿照长。 就完美啊，腿够长就行。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嗯、 就这么简单，要求非常非常简单啊。来、嗯、继续来我们看下一张照片，这个好像是在你们这个是什么营地啊，这是。 这个是在大本营。 哦，大本营。 大本营可以看到就是整齐的两排帐篷嘛，我们是两人一顶。 那个白帐篷是给谁使的？ 白的是两个餐厅，一个仓库，一个、哦、厨房，三个餐厅好像是。 那个黄的小帐篷是给人 对，黄色小帐篷是人睡的、嗯。我们是两人一顶，然后我很有幸的和子弟一阳在一间帐篷 啊，嗯，还有一个睡友。 对对对、啊，因为是这样，就是在高山地区的高海拔地区，一般这种大本营啊、C 一啊都不会允许你一个人睡， 怕出危险。 对，就是夜里。嗯，怕万一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知道。嗯、而且帐篷其实我感觉密封性很好，因为我在里面呼唤向导都没有人听见。 哎、 就是我在 C 一的时候，我们吃方便面，我很饿，走到那块吃了一碗方便面之后，我就还想再吃一碗，我在帐篷里大喊：“我说向导，还有面吗？” 没人听， 喊了三四声都没有人理我。最后我把那帘拉开，我把头探出去，我说：“向导，还有面吗？”有有有，你等着。 我以为他表演给你呢。 那不能，那不能。 来，我们看看啊，这都是在营地是吧？ 对， 这个经幡这边也都是营地。 这个经幡就是我们到达大本营那一天晚上，就是我有点头疼、嗯，然后我就想在外面走一走，去适应一下。然后抬头就是回头一看，就看这个景色非常美。然后就是我照相技术也不太好，对吧？就差不多把这些照下来就可以了。 哎、挺好的了，能看到这种光影的重叠，能看到这种影子啊，在地上能看到这个经幡，它会被阳光透射之后。这样的颜色还是非常好看的。 行，我得到你的认可，我已经挺高兴。我记得， 起码水平这个 是平的是吗？ 哎，对。 我记得你曾经 EBC 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嗯，徐徐吧，拍照技术不太好，但是呢， 端的还是很稳的， 就是哪儿都是景儿， 对对对， 一走就是景儿。 没错，你看这景拍的多美呀、啊，这个。 对，这个其实真的是那个地方太美了。 嗯。 所以我们就是你回头拍吧，你拍出来的就一定是特别美的照片。这个是晚霞嘛，就是有一点点太阳已经要下山了、嗯、然后映的那个金黄色的云，其实肉眼看到的会比这个照片更美。 所以这个云就叫做徐若云。 太爱听了， 是不是？来 对对对， 看下一张，这个是徐若云堆在一起了。好多 是一堆徐若云。 对对对，这个也是在你们刚刚那个、啊、 对，也是在大本营，但是是晚上 是傍晚。 对， 嗯， 大家可以看到远处云彩下面那个像馒头一样的那个山峰，就是玉珠峰的顶了、嗯、 就是看上去离得并不远，但是真的很远。 对, 对，真的我们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 没错， 嗯， 那从这个营地我看到又有定位了哈， 嗯， 叫做玉树藏族自治州，叫做曲马来县， 海拔是5050。 你看看这个定位就很精准啊。 对, 对，继续来看下一张，这种就是在营地要开大会了。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向导之一王红，他在给我们讲这个技术装备应该怎么穿，注意哪些事情，鞋呀和冰爪啊，你怎么绑这个鞋带、嗯、然后他给我们讲完了之后，我们要到附近的小山坡上去练习这个绳结走路、 不是说来就能来的，还得要先要解释，然后再练习，然后再上路。 你首先要会穿这些装备， 嗯， 你穿好了之后，你要知道怎么用它， 嗯， 你要去学习怎么在这个路绳上行走。就因为路绳是一段一段的嘛， 对对对， 中间会有结，你怎么过这个结，先解哪个锁、 哦、 再解上升器、 哦、 把上升器扣好之后再把锁挂在上面做一个二次的保护，就是你是要学习练习，否则你在这个到了5900以上有路绳的地方你就没有办法走路了。 人都不相信你当时那个三天准备然后去珠峰大本营那个事儿吧。 对对对， 他们都说你这啥都不知道，你去 大本营你是怎么去的。 到大本营不用这些，但是登雪山是要有这些，是要有这些知识的。对， 提到了装备，我们来看下张照片。嗯，美人照， 这个呢就是我曾经在游记里面还发过，我说来有奖竞猜，猜一下这是谁和谁，就是贴我们脸上贴的这个是肌肉贴嘛，就是防晒的。 嗯， 它是一个物理防晒，就是我们其实你可以能够看到，就是是有可以看到是一块一块的， 对的，它是 就它不是一整部 的、 嗯、对，它其实宽度大概只有这么宽、 每 就是它是一个卷儿，一卷儿、 哦、 一卷肌肉贴。对，我当天下午坐在那儿和第二天早上一共剪了大概十几副这个肌肉贴，就是给大家用嘛。 哦，那这一副可以用多久啊？ 一次性的， 一次性。 对，但是就是你不撕下来 就没事， 就两天没问题，他们都是两天带下来，我是当天晚上撕掉了。 哦、但它这东西很粘吗？会粘在脸上很难受吧？ 就其实跟贴膏药一样嘛，你撕下来的时候会有点疼啊，就会把你那个毛。 那可能我不能用了，我这个胡子就危险了，感觉是吧？ 没有胡子的人就没有给他贴那个部分。 哦， 他是这个是简单姐姐自己剪了一套模板， 嗯， 然后我是照着他那个模板。然后又剪了好多好多套，然后我旁边的这个呢就是紫笛一阳啦， 嗯， 我们两个人红蓝配了一下， 这还真的看不出来啊， 根本看不出来。 是谁、 啊、这个东西其实登雪山的话很有必要，就是他们之前说有人他们没有贴然后就会晒得脱皮， 鹿晗我都信，你知道吗？ 对，你要不贴就可能就会被晒得比较惨。 对对对，这倒是、嗯、所以你看那个还有除了这个贴的肌肉贴之外哈，还有一个完整的眉毛妆容、啊、对，非常 这个到时候戴上了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戴上帽子了就没有了。 对， 要不然就撕掉了。 对对对 对， 来继续来看下面一张，这个已经离得很近了，玉珠峰。 对，这个是在 C1 大本营海拔5600。 这会儿你还有什么反应吗？感觉 我从5050大本营往 C1 走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会时不时的有一点点头疼，但是我到了 C1 就不头疼了， 就适应了。 对，我很饿嘛，不是跟你说要两碗方便面吗？对，我只记得吃，好像就是我到了那儿就不难受了。 我突然觉得今天晚上我想吃方便面了，有点馋泡面。 老坛酸菜牛肉面哦， 打卤也不错哈、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既然傍晚的非常的美丽了，还有一种晚霞， 对， 这种颜色交织在一起，那个云真的好低呀、啊。嗯， 就是你会觉得离天很近， 嗯， 但是好像一伸手，但是你又够不到它。 那就肯定够不到。 这个是在 C1 一顶一顶帐篷嘛，有两人帐，有三人帐、嗯，就是我们是要在这个里面大概睡5-6个小时，两点。夜里2点钟起床，3点钟出发。 嗯，之前有一次我跟你讲过，我们当时有一次去罗布泊 啊、 哦， 对对对对对， 我们用的跟你是同款帐篷。 哦、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我心里踏实。对，它的密封性很好。 对， 以至于当时我的外边是很冷，然后里边在下小雪，嗯、因为我的人的呼吸哈、 哦、 哈气什么的会有、嗯，里面都结了一层冰。 这帐篷里我觉得还是挺暖和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冷。 防潮垫铺好就好了。 对 对， 一开始我进去时候还很冷，但是我好像待了不到5分钟就很暖和了， 对吧？来继续来看哈，那是因为人家帐篷里也给你挖了一个空调啊。来看，这是在最后的一段冲顶的过程了吧？ 对，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那个蓝色的就是我们的路绳， 对对对， 然后我右手拿的那个就是可以看到的那个是主锁，我手拿的那个是上升器。 哪个是你啊？请问？ 就是最下面这个嘛， 哦哦哦， 黄色冰爪这个背着一个红色的包。 哦、把你放大啊。 好。 嗯。 这个 上面是红色的， 只有我可以看出来，因为我用的是简单姐姐的冰爪。 哦， 对， 这个包我看并 不多是吧？ 多东西， 对， 点点， 因为冲顶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带很多东西的， 要减重了。 对对对，要不然会很累。就是这个冰爪，其实穿起来走的话会很累。 它很重吧？ 它也没有说很重，但是它因为有坡度嘛，而且这个雪下面是冰，就是你如果正常走的话，咱们的脚是平着的，对吧？ 嗯、 但如果有坡度的话，你就会变成。就是脚跟就会往下， 对， 你这样走的时候小腿就会很累，除非就是说你使劲往里踢，让那个冰爪 凿进去， 对，进去、 嗯、 支撑住力，你再往上走，但这样的话其实也很累。 就要学好物理才行，知道这种支点该怎么去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当然，你看这种女生们平常高跟鞋穿的都挺好啊，到这会儿发现这它是一个往后仰的感觉， 哎， 就不适应了。 对对对对， 这个冰爪啊，冰爪哈， 对， 非常美丽，看上去也帮了你不少的忙。 啊，这个上山必须要用冰爪的。 对对对， 这个就是侧面，我戴了一个羽绒帽，一个雪镜，这么厚的手套，厚的羽绒服，冲锋裤里面是羽绒裤，还有排汗。就反正我觉得我在走的过程当中是不觉得冷的。 既然照片啊，我觉得他得要修一下水平。要不然的话 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看后边这个地就是歪的呀，要不然怎么证明你这个山够陡呢？ 啊，懂了， 对不对？ 懂了，再转一下，逆时针转一下， 再转一下才对嘛。 对对对对对， 啊， 就可能在拍的人也是在那个位置嘛。 这个就是你终于登到顶了。 哎呀，真的太累了。就是我其实，在上山的过程当中就想，谁也不要再让我登山了，谁再让我登山，我跟谁急。 刚才咱们看视频里边有最后说我们登顶了， 哦，对， 一点都不开心， 有气无力的老蛇在说的。对，就因为我和这个旁边那个朋友胡晓，我们是一起登顶的。 嗯， 实在是太累了， 太累了， 就想坐在那儿休息， 啥也不想干了， 什么也不想干。 但你登完顶之后呢，下一步是还要往下走啊。 下山的过程其实很累。 对啊， 就 啊， 腿会抖。 对，啊， 对，然后我也没有，我是带着护膝好像。 嗯， 哦，没有带护膝，从 C1 往下带了。 嗯， 没有带护膝，就踩着雪往下走，就是有很多次都会要摔倒，就很想往下坐，然后向导说不要坐不要坐，就是要站着。 嗯嗯，那我们想说了哈，这登顶以后的时候，那会儿我相信心里头也没有什么还成就感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只有一个感觉， 累 累 累， 就是我现在忽然间，当时那一刻我明白，就是说为什么好像之前比如采访夏老师或采访别人就会说，您登顶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呀，啊， 没感觉， 其实真的没感觉，就是一个字，累。 你让他们说再多的话可能就是在生聊了，就是， 哎，对对对对对，就没有那么真实了，最真实的感觉就是累， 就是特别想拿这个冰镐凿人，是不是，啊， 这个冰镐就是在上面插在那个雪地里，其实照出来的这个照片很有感觉， 特起范儿。 对，然后我有一个冰镐就是定制的嘛，上面我写了一句话。 哦，我以为是刻了你的名字。 刻了名字加一句话。 加一句话。 对，叫为自由而攀。 嗯。然后带回来了。 带回来了。 带回来了。 纪念冰镐。 这个太好了，嗯，啊。下次咱们再登下一座峰的时候可以再用上。 对对对对对。 嗯，为自由而攀。 嗯。 这张照片 是不是太美了？ 哎呦我的天哪！是整套里边是可以排到 top three 的啊。 对，嗯，就是这个是在，其实也没有，这个不是底儿，就是嘛，可能六千多，六千一左右， 无所谓，是不是？ 是的， 它这种颜色的变化，加上那一片徐若云，太厉害了。 这个是人家那个 你 P 上去的是吗？ 摄影师拍的好不啦， 哦？好，那还得是相机，不，还得是一个好的手机才能去。 哎，没错。 嗯，这种是在你们 上去，它有一个关门时间，一般就是大概在7点多，7个小时左右就关门了。 这真的是关大门还是？ 就是不让你再往上走了。 就是窗口时间。 对，就是不让你再往，要么否则你没有时间下撤了。 哦， 就是因为你要给下撤 留 时 间， 对。 所以难怪。 但其实我上山走的很慢，但我下走的真的很快。 嗯。 就是我，因为我可能不是那种用尽全力去登顶的人，就我在登顶的过程当中会想着我需要一些力气 留着 下撤。 你看这个自己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后路可退嘛哈。对， 对，我登顶的时候就冲，就是往上走的时候就一直在跟自己说，哎，你是可以的，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你一定可以，我一直不断的在跟自己说，要不然我真的上不去。 所以当时想说赶紧先回到下撤，回到 C1 然后再往下走， 对 吧？ 对， 这个就是回到了大本营了。 对，这个就是你看到有那个餐厅帐篷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大本营了。 对对对， 就回来之后呢，还给队员们准备一碗鸡汤，然后我因为回来之后太晚就没有喝 啊。 其实当时也不想喝，其实那天只喝了3个 CC。 CC 是 果冻 啊， 那个就是我们的路餐。其实我他那个东西对于我补充能量，我很管用，甜的。 嗯， 有能量，有糖， 凝固的不会洒。 对， 嗯， 而且就是还凉凉的，因为其实你登山的过程当中很热的。 哦， 嗯，啊，还吃了一个能量胶。 我懂了，也就是说果冻这种东西，未来自己要少吃。 什么意思？ 就是 能 量 太大了是吧？ 太甜。 但其实登山的时候你需要这种东西的。 嗯嗯，来，我们再来看哈，这几张照片的时候。这个你是拿一个软件做的截图吗？ 对，这个是子迪姐姐后来给我们提供的照片。 哦， 就是在6184米的时候， 对，就是在那个经幡的那个位置， 刚好拍了一个实景照片，然后做一张有经纬度标记的和大气压力的一张实时的这个 高度表、高度图， 对，这个很科学啊，感觉，就证明自己真的来过。 对， 但如果自己要在画面里边画，会更好一些，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当时就天气不好，没有去那个地方拍照。 其实你们也遇到过一些暴风雪的时候吧？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你看没有什么视线啊，根本就。 对，因为我们其实第二批，我们是第二批冲顶的，就是这个时候就大概我想想，在从6点多到8点钟之间的时候，在5900-6000左右的那个位置，视线非常不好，我抬头什么都看不到。 那肯定。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们有人会觉得这个时候绝望，有人会觉得晴天的时候绝望。那其实我并没有什么绝望的感觉。 这因人而异了。 对，我只是觉得就是哦，看不到，那可能还有很远，那我慢慢走好了。 哦， 那个时候就是有点风，然后雾很大，没有视线，恨不得可能你在我那个位置，我只能看，如果你穿的颜色鲜艳的话，我可以看到你， 看了一个色儿。 对 对 对，但是就是再往上，可能你前面再有人的话，我就看不到是谁了。 下次你别戴帽子就行了， 不戴帽子要冻死了。 但是这个红发才看得见。 那不行，要冻死了，要冻死了。就是还是跟大家说，如果要去这种高海拔的地方，一定要就是。头部的保暖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 向导就是从4800就跟我们说，戴帽子喝热水，戴帽子喝热水， 喝热水很重要。 对 对，所以你们会随身带这种暖瓶，对不对？ 保温壶一定要有的，壶不离手。 这个壶能够保多久的温？我们很， 因为我那个能保很长时间的， 是吧？ 对，特别长时间，一天没问题。 有了这保障之后，你们就可以雪山如坦途，咱们走着。 这张照片是不是很棒？ 特别美， 就是 我特别心疼这摄影师，一个人拍这么多好照片。 对，我们都觉得就是镜头后面的摄影师真的是太伟大了。 就他除了他自己登顶之外，他还给你们一路拍了这么多好照片。 对，还有很多都没有时间给大家看了。 他的付出应该会多得多，此时此刻是不是应该感谢他们一下？来，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在这次登山过程当中为我们拍了这么多好照片、这么多好视频的摄影师。阿健老师、林鹏、小赖，还有坏人，还有幽兰谷，谢谢你们。 你看看啊，真好真好。所以呢，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也要跟朋友们哈，再来去简单的总结一下，因为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哈。我们来看一下，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特别的好，这也是在你那个8000米梦想图当中的一段话，叫做，我给大家念一下哈， 好， 就是叫做遵循着内心的声音，让每个梦想都超越你的目标，踏上这样的旅程，从云南到四川，青海到新疆，再到尼泊尔，行走在一座又一座曾在心里憧憬和向往过无数次的山峰之间，从5000米的第一次雪山攀登到8000米的终极梦想实现，你心中一定要有一座山，这是一个目标和奋斗的方向，它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梦是一种希望，想是一种行动，而梦想一旦被付诸于行动，就是神圣的。 我还想最后说一句话吧，就是说登山其实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它是你一次生命的蜕变。 太好了，太好了！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徐徐徐若云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啊，自己从6178米的高山玉珠峰下来了以后，自己的第一时间的一种感觉，包括还有我们的全球首播的这样的一个小片的分享， 对对对， 特别的好哈、啊！再次感谢徐徐，当然也希望您能够稍后继续关注我们下面一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之邀约新旅行》，我们会请到耀月旅行代表带给我们一次银海奢华极地游轮体验。一会儿也希望朋友们来继续收看，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明月

体验游轮是什么感觉、啊，这样吧，能不能先帮我们去介绍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银海的极地奢华游轮到底应该是怎么一个定位？我们先要这个应该是啊，先找准目标，发现了一种旅行方式，然后我们再说咱去哪儿好不好、啊，咱先说说看这游轮这个船咋的了，一定要去感受一把的，好吗？ 银海游轮的话，它我们先从它那个起源开始啊，它是意大利的一个品牌，然后大家都知道意大利人对于这种品质的追求都是无极限的， 对， 那他们也会运用到这种游轮的旅行上面去，他们从打造那个游轮的硬件设施以及船上的内饰装潢还有服务人员的一些配备都是非常高端非常奢华的啊。整个他们有银海游轮的话，它是全球只要有水域的地方都有他们航线存在。那当然是水域加上陆地结合这样一种游览方式，是受到了他们欧洲那种皇室成员的一些推崇，然后再逐渐去蔓延到全球各地，这样慢慢去受推广起来。船上的一些像它的洗浴用品都是宝格丽的，然后它的那些银器跟它的餐具都是非常奢华高端的，那也会配一些像罗莱夏朵的餐厅，或者说是一些非常精品高端的床具，这种从硬件到软件再到服务都是非常奢华高端的一种游轮方式。 啊，咱们这个百闻不如一见，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小涛啊，咱们把话筒稍微再离近一点，一会儿可以跟我们再分享更加这个真实一点的声音，我们也先通过一个小短片先认识一下这个银海游轮到底应该怎么看。是的，刚刚这就是来自于这个银海游轮的一个小短片，我们看上去还是挺不过瘾的哈，对，因为内容有点多，但是我发现细节特别更多， 对的， 包括它上面的一些服务人员，他们这样的一种服务的状态，包括你的一些个设施，从硬件到软件，来，那刘军帮我们来说说看吧，好不好？咱们的船上到底应该怎么去享用和享受？ OK， 刚才正如那个冯涛提到的啊，就是银海它是一个意大利家族企业，那么创办的一家游轮公司，它是小型奢华游轮，那么跟大家现在市面上能够听说过的一些品牌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它呢，其实是最早是为了这个欧洲的一些王公贵族啊，上流社会打造的一种按游艇的方式打造的，所以它强调的是私密。然后呢，包括在房间里面每一间房间都是套房，那么没有所谓的那内舱啊，没有窗户的房间，这都是没有的， 不存在、就是、 对不起，没有，你想买没有， 没有， 对的。然后那么所以每一个房间里面呢，还有就是欧洲人很喜欢的管家 Butler。那如果您看过唐顿庄园的话，那么对 Butler 是很有感觉的。那么 Butler 就会每天安排你的生活起居，然后戴着白手套来给你做一些服务，问你要不要下午茶，然后来甚至是给你擦你的皮箱、你的眼镜，然后你的皮鞋，不需要你说，他们就像一个隐形的男朋友一样， 特别有眼力劲 特别有眼力劲 儿、啊。 对的，然后你自己去了的话，会感觉自己很舒适、很舒服、很受尊重， 就是自己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活着。 对，去享受， 享受就好， 对，仅仅去享受就好了。 那所以说，人都给你都伺候成这样了，是吧？那咱们这个旅行当中，我相信绝不仅仅是在船上， 是的， 在船舱内， 是的， 还有一些活动，那一定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个项目，对不对？才能更加的圆满。 其实我觉得刚才提到了，就说这个它是一家小型奢华游轮公司，奢华不仅仅是船上的硬件设备，包括我们提到的一些软件的服务，更奢华的在于它的一些航线，它的航线设计。那么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极地，那么银海是跟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合作的，那么所有的探险航线都是跟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合作去开发的。那么 你能想到的和想不到的世界的一些角落，那么银海都能带你去。 嗯， 那么像有一些地方我自己可能都以前没有听说过啊，在没有做银海之前。 来来来，我们一边咱一边聊着，咱一边看地图哈。 OK， 比如说 如果看得到这个比较精细的话，会发现其实咱们的世界地图啊，有一些个是发红的位置。 对， 这些发红的小点点儿， 就是银海能够航行的一个地方， 它的航点，你说的非常对。对，银海呢，每年差不多有900个航点，而且不断的在增加。那么像有一些我刚才提到了一些我们可能很少听说过的名字，比如说密克罗尼西亚。 哦， 那可能你平时很少接触这样的一些很生僻的一些地理名词，那么但这些地点是银海都可以带你去，你可以和当地的土著人一起去跳舞，进行一些他们当地的一些祭祀祭拜的仪式。那么待会儿我也会给大家说，像加拉帕戈斯这样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确实非常美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太好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先从认识这一艘船开始，了解更多的一些情况啊。来先看看我们这样一张图片吧，这就是其中的一艘， 对，其中一艘， 对，一艘游轮， 对， 它的吨位并没有非常的大哈， 对， 因为它不是那种大众 大型的那种 游轮， 上千人的那种，它不是。 您知道，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它是小型奢华游轮，那么它不是为了。不是冲着大去的， 对， 那么小型不代表客人享有的空间小，其实每一位客人享受到的空间至少在25平米以上，那么在一些大型游轮里面是这个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每一间客舱里都有浴缸，大家知道浴缸在游轮上面是很奢侈的， 对， 因为要用水， 对， 所以说每一艘游轮出海的时候它要携带大量的水去供应这些要使用浴缸的客人的话，真的是非常奢侈了。 他要带淡水啊， 要带淡水，对的。 像大家也可以看到刚刚那张图上啊，极地游轮的那个满载人数只有200人，但他船上配备的服务人员208人，再加上那个探险队员，那其实他的服务比的话，其实是大于1:1的。就是咱们 一个人一个客人，可能有好几个人帮忙去进行个负责呀。 对 管理呀、啊，包括像是服务啊之类的， 对的。 哇哦，所以这种比例的话，就是说，你可以放心的去 是这样 享受这样一段生活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它会成为 top three， 就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游轮，就是因为这刚才我们提到这个1:1的这个船员乘客比，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乘客空间比。 没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例。 我们看到一些小的细节啊，其中说85%以上都带私人阳台， 对， 然后呢，全程包括酒水啊、饮料啊、用餐啊都是免费的， 对， 而且还包含了所有的小费，有不间断的全天24小时的餐饮服务，包括客房服务，还有皇家地理学会刚刚我们所提到这样的一个知名的专家们他们的这种主题的分享活动，和到一个什么地方以后的深度介绍，还有咱们还可以由咱们探险团队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其他地方，开着冲锋艇去观光，去上岸， 对， 还有岸上活动，这些我觉得能够让我们体验到就是这样的一种做一般的游轮所不可能想象的事情。 对的， 是的， 对的。 而另外一件事情，还有免费 WiFi， 对， 太讨厌了。就可以让大家伙儿在船上，在极地依然都可以通过 WiFi 刷朋友圈，就是晒你的照片， 对。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来，继续看看照片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冲锋艇和探险团队，我觉得这种体验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象过，还能可以这么玩一下， 对 的， 对吧？ 是这样，因为冲锋艇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冲锋艇其实是属于宁海的一个产品线，叫探险航线。那么它有两个产品线，一个是经典航线，另外一个产品线叫探险航线。探险航线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目的地就是像南北极，刚才待会儿呢冯涛也会给大家介绍北极。那么像经典航线可能就会去一些城市啦，比如说像去北欧啦，像去欧洲地中海啦、加勒比啊，那么这些是去城市观光。我们说到的冲锋艇就是要去那些探险航线所要去到的地方，因为要涉及到要干登陆啦、试登陆啦，去到一些不容易到达的目的地，这个是很特别的。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地理环境，我们的线路肯定也是不一样，会根据这个整个的航期航点进行决定。 对，他会去当地的像极地或者是一些探险航线，他会根据当地的一些生物地质还有人文去做不同的岸上登陆的活动。那如果是城市观光的话，也会去到当地的非常经典的一些景点去做一些深入的讲解，都是非常怎么说深入的。 肯定啊，像这种深入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像是通常情况下我们去感受游轮是不存在的一种体验。那关键刚刚我们还提到了硬件设施哈。 是的。 来，我们看几张船内照片，我们不叫舱内，我们叫船内的照片。 嗯哼。 这是餐厅。 对， 因为人少所以不会抢。 对，肯定不会，而且 绝对不会抢。 而且船上的一些用那个餐厅的服务人员都会记住你平时喜欢坐哪个位置，每次你到的时候都会把你引到那个位置去。 哇， 其实这就是小型游轮的优势所在，因为船上的客人不是那么多，不会有两三千几千人的客人，所以呢一比一的船员乘客比的话，他会甚至能够叫出来你的名字啊，然后知道你的喜好，然后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不会去抢食物。这个因为 大多数很多人朋友们报游轮团啊之类的，上大船几千人的话，进入餐厅是一件比较恐怖的事情。 比较恐怖的事情。那么现在其实像我们知道的一些大型的游轮也会开辟一些需要提前预定的一些区域，也是为了避免像有一些客人他就是要去等位子啊，什么等食物啊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你看这还有影院，多媒体厅， 是 算是 对，这个算是他们探险航线会有具备了一个分享厅，然后每天晚上那个探险队员都会来给大家做一些生物或者是地质方面的讲座。那也会去做一些分享的航拍的一些照片一些视频，或者说如果是经典航线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剧院的演出，这种就是一个分享大厅吧， 分享厅，一个多功能厅。 对， 除此之外也有安静的地方。 对，然后就是船长的欢迎和欢送的鸡尾酒会都是在这边举办的。 这个地方特别像一个五星酒店或者超五星酒店当中的行政酒廊。 对对对，这边的观景区非常它上面的景致特别壮观，因为就是朝着航行的方向去远观的 酒廊。 对， 美其名曰叫图书馆那个观景堂。 对 对不对， 就船上任何一处的景致都是超乎你的想象，特别棒。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像这样的这种旅行的过程当中一般得多少天起？ 根据目的地吧，像香港那边出发的话可能七天八天就够了，那可能极地航线的话会有十多天的。 当然我们现在在亚洲地区也会有一些 segment， 就是我们把一些长航线切分成一些小的目的地的一些短航线，比如说六天五天四天也都有，当然就 不 够尽兴。 对，我刚刚想说如果短于一周的话可能像这样的地方你还没有来得及去体验，然后 就 结 束 了航程 了。 对 对，一定要足够长时间， 时间长一点， 玩遍整个这种功能区才行啊！包括还有像是买买买， 对，船上有一个精品的免税店， 对， 然后上面选的商品的话也都是根据当地特色选的。像我这次去北极就会有一些北极的北极熊啊，或者是麋鹿那种毛制品，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手工艺品，都是非常棒的。 对， 你看看，应有尽有， 对的。 所以说，你看整个这个行程当中。他绝对不会说是因为我们船小就单调了，没有并没有。那当然我相信什么像泳池啊这些东西一定都会是一应俱全，我们就不一一的去看了，好吧。那我们就赶紧要进入的这个下边这样一个环节当中去，关于这种一价全包私人全方位的一种软硬件服务，刚刚我们觉得值得让我们去体验一把这种的极地游轮。所以呢我们就想说说看到底要去哪里，这个航线的分享我觉得咱们应该用更多时间去好好说。 对 不对？ 对的。 咱先去哪儿啊？咱先去吉利航线更加吸引人一些，是不是？ 其实各个地方都非常吸引人，只要是咱们没有听过没有见过的。 哎，那咱现在是不是这个季节是不是也应该开始要准备预定了？ 哦，然后如果去北极的话那都是七八月去，那提前可能半年都应该要预定，因为像银海的船舱销售是非常火爆的，提前半年估计都不一定会有位置。 所以现在定的应该是明年的， 现在定 的 是可能像可能还有余位的南极或者说是明年的北极， 对吧？ 对， 因为我听说啊这个去北极的船比去南极的船少， 然后呢这个北极的这个船呢这个舱位啊就一舱难求， 嗯， 所以说呢要提前更多去预定才行， 你们不愧是全能艺人啊，连这个消息都知道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呢，真是啊，咱不是说这个船的事儿吗？来继续来看看咱们这个航线哈，咱先去北极好吧， 嗯， 那咱们这个航线我看到哈有北极的一些个这种停靠点， 嗯， 停靠点是上岸有一些观光呢， 对， 还有一些什么别的东西呢，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哎，那下面时间就交给你们二位了。 嗯，好的， 有你们的经历。 然后，对，这次是我去到北极，跟着银海银云号，然后我们去到北极的点是挪威北部的斯瓦尔巴群岛， 嗯， 它是挪威北部的一个海外领土，然后是在北纬80度以内仅有的三块陆地之一，其中一块的话是斯瓦尔巴群岛，另外还有俄罗斯的法兰士约瑟夫地，另外还有那个丹麦的属地格陵兰岛， 嗯， 那全球三个北纬80度之内的点之一，我们就去到其中一个。那斯瓦尔巴群岛的话，它的首府是朗伊尔城，我们乘的船就是从朗伊尔城出发，先在它的群岛的西边海岸，然后往北走，然后再去到它的南边，就是会去到沿途像各种峡湾或者冰川或者是群岛上去，然后会去看它的北极熊、它的麋鹿，然后它的像北极狐啊、海狮、海豹、海鸟，就是各种动物， 各种动物是吧？ 对对对对， 来，我们看看动物们吧。我觉得这些动物们已经就是慢慢 对，去北极的话就要去看北极的动物，北极熊是非就是去北极都会想要看到。这个是在斯瓦尔巴群岛上，就朗伊尔城上面的一个博物馆上拍的熊的标本， 哦， 对。 嗯， 它就是一个真的北极熊，然后去它去世之后来去采集它的皮毛来制作的。 嗯，然后这张照片很有意思，就是北极熊的脚印。 对， 然后 我们每一次登陆的话都会有那个护卫，就是他们守那种 safeguard， 然后去扛枪去保护我们的安全，因为就可能北极熊随时可能出没。 哦， 那这个脚印的话可能是当时我们登陆的前三天左右，然后北极熊踩的一个脚印，然后跟咱们的人手比起来的话就是会大很多。 对，大很多倍啊。 对对对， 所以它的强壮我们可以是想象得到。再来看这张照片，这张 照片的话是 什么， 可能过去几个世纪北极地区的捕鲸是非常长，比较 鲸鱼啊， 对对对，比较旺盛的， 捕杀鲸鱼的， 就是，他们会去捕杀鲸鱼，然后去炼它的鲸汁，对，鲸油鲸汁，然后来去做一些燃料或者是日用品的一些制作。然后这个是鲸鱼头骨 啊，这是骨头， 对，这是头骨。然后他们像北极地区的话，还会把鲸鱼头骨拿去做一个房屋的基础的，怎么说叫基架，然后在上面去搭造一些像 建筑材料， 对对对，然后再去搭一些木头啊什么的去做一个房间。像这张照片就是，鲸鱼骨头搭上木头做一个房间， 可想而知有多么的坚固，是不是？ 啊，对对对对， 太大了，实在是。来，那除了这种鲸鱼的头骨之外，我们会看到还有像是这种麋鹿的脚。 对，它麋鹿角的话是每年会退一次， 嗯， 然后我们在像不只是那个斯瓦尔巴群岛上面，在挪威北部的像拉普兰地区或者说是像托姆姆瑟那些岛上，那些海港城市都会看到很多麋鹿， 嗯， 就是他们那边人跟动物是非常和谐相处的，就即使麋鹿在路上走着，那我们的车也会去避让，让他们先过路。 就在远处能看到麋鹿的存在，那边 不知道您眼神好不好？有两三只，对，这是就这个就是在应该是在7月14号冰川，是冰川前面有一块那个斜坡上看到远观了三只麋鹿。 嗯，所以你看这种动物还是挺多样性的， 对对对，他们那边的海鸟会更加丰富。 没错，除此之外还有啊，我们可以继续看，像海豹啊、海象啊都有。包括还有一些个白翅斑海鸽， 对，那边的海鸟的名字也会比较绕口。 哦，对，你看这是海豹。 对，这个海豹就是当时我们在一个群岛上巡游，然后这个海豹就时不时露出头来，就觉得就是会跟你在互动的那种感觉，就非常。 我看还有这个雾气蒙蒙的感觉，它是不是也还有点害羞？ 是是是， 然后再看还有海象就好像大方了很多哈， 嗯， 像你这个在挥舞它那两颗大獠牙，嗯， 对对对，他们海象的话就是凭着这种獠牙去争夺自己的配偶啊什么的， 对对对， 所以说这是我们在一个海岛上登陆的时候看到几对海象在那边抱团靠暖。 嗯， 抱团取暖。 所以登陆靠的就应该是这样的 冲锋艇， 这种橡皮艇。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这个橡皮艇的话一般是乘坐十个人左右，然后如果乘坐的人少的话，可能驾驶员会提速让你去体验一下在海上冲击的那种快感。就是我们当时中国客人比较少，然后船一个船可能就四五个人坐上去之后，然后那个驾驶员就会说 faster， 然后我们客人就说快点快点快点，加速加速，对，就是这样去蹦跶蹦跶，然后去非常非常刺激的那种体验，非常棒， 真是了不得。但这张照片的重点并不是船，并不是冲锋艇，而是旁边的冰川。 可以看到旁边高百米的冰川，这是北极地区也是比较怎么说，比较标志性的一种景观。然后在夏天去的话，因为冰川都会夏天温度高，所以说冰川会伴随着冰崩。然后我们这次也是非常有幸看到了一处冰崩的这样场景，也是因为冰崩它会去冰川掉到水里面去之后，它浮就是产生的海浪也是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在船上也是体验的非常真实真切。 对，所以有些人就是这个非常的好奇心很强的乘客，他就用手机记录下来这个冰川崩裂入海的那一刻。 嗯， 我们有一段短视频跟大家去看一看现场的这种感觉哈。我相信这种的这个冰川崩裂这种东西啊，只有你在现场才能够体验到它的壮观和震撼的感觉，因为它那个东西没有参照物， 对对对， 所以你不知道它有多高。 对的， 对 对对， 但实际上它是非常大的一块， 嗯， 而去崩开入海的。一起来看一下这样一段视频。大家可以看啊，这个目前眼前的冰川，目前看到的冰川厚度大概有百米高，开始崩裂了。这个声音，他们说像打雷一样。对吧？ 而且那边因为是峡谷，所以说就会相对比较回声比较大。 对，所以这个冰川一直都很厚很厚，从远处延伸到这边来，整个能听到就是很近的是海浪的声音，还有冰块撞击的声音。 对对对。 为什么？ 哦， 它 的 声音。海豹。 嗯。看到这种冰块啊，冰川崩落，然后呢入到海里边这种， 对对对，所以不只是从视觉，从听觉，以及从你在船上那种晃动的感觉，都能够非常真切的体验到北极冰川崩落那种非常震撼的。 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会说这种冰川可能没概念，亲眼看看就好咯，对吧、 嗯、 去那儿亲眼看一下就好咯。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也是同行的好友们他们去拍的照片啊、 嗯、对， 这个冯涛之前也做了很多功课，给我们整了很多照片来看一下这些冰川长这样，它底下那个包括它的冰川下面包括它的深处都是蓝的、 嗯、 越深的部分就越蓝，到最后发黑。 对对对， 这种感觉你跟我们描述一下当时你的这种内心的活动好吗？ 就我之前也去爬过雪山，看到的冰川跟这边看到的冰川就不一样。雪山的话上面的冰一般相对偏白一些，这边就是刚刚韩哥所说的，就是会偏蓝。然后因为我本人也特别喜欢蓝色，那种深邃的蓝色，就是 很好我们的直播间哈、啊、对，我们 就对，就是一眼望不到底，然后会让你非常静下心来去可能去思考，就是觉得这个、哦、就觉得自己跟他比起来就是简直就是不值一提，因为我们特别渺小、嗯、就他们冰川可能在这边几亿年存在了，然后咱们就是鸿鹄之一粒嘛，那种感觉、嗯、所以说就是让你知道自己可能那种对比，对对对， 人的渺小，我自然的伟大。 对， 当然你看人家他冰川几亿年了，不还差一秒钟崩入海吗？那还是不是要被你看到吗？是不是？那这样想才能开心一点。来，我 是不一样。 看这个，我相信刘军肯定也是多次去到过这种地方哈、啊 嗯。 能不能说说看，女生心里边该怎么能够看到这样的场景？ 就是我因为没有去过北极，但是我对南极是有很多的体会的、 嗯、 那么其实就是说南极呢它是一个叫冰川的博物馆。 嗯，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有蓝色有灰色然后可能还有白色，那么这个就是这、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的天堂，你知道吗、 啊、 就是很多摄影爱好者都是长枪短炮的扛过去，就是为了抓住那些美丽的一瞬间。那么在就是刚才也提到了为什么有的冰 川它是发蓝色的，因为它的密度非常高。 嗯， 那么在一层一层这样压下来的时候呢，可能几亿年几百万年前之前的冰川压在最下面，它的密度相当高，那么它呈现出来的蓝色是非常的漂亮，是蔚蓝色的。有的时候它分离出来漂浮出来的一块冰川飘在海面上，那么你看它就像晶莹剔透的，就像一块宝石一样，非常的美丽，但它就是仅仅是这个大自然造化的一部分。那么在南极有一个地方叫天堂湾，那么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安静，水面非常的平静，那么人们一般都是经过了惊涛骇浪的那个德雷克海峡，你可能也听说过， 是是是， 就是魔鬼海峡，就是因为那是一个信封带嘛。那么所有去到南极只要是通过海路过去的都要经过德雷克。那么惊涛骇浪完了之后去到那一片安静的地方，人们就像真的是像在天堂一样平静。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城市里的人一般都会有一个内省的感觉，就是他会更去看自己的内心，哦，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我思考一下我的人生吧，平时可能都没有时间去思考人生。 真是了不得。 对，那你觉得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放空了自己，放空了一切，那么只是关注当下，关注自己，其实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 没错没错。所以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让这样一种体验呢再稍微的沉浸一下下了，也来听一下我们的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旅行单元。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姚珊，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流梦工厂。 是的，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耳边的声音，我们听到的不是别的声音，而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磅礴的存在的声音，能够让我们想象一下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冰川崩入到海中这样的一种震撼，像打雷一样的声音状态。有些时候大自然的声音可以让我们把它们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去，融入到音乐当中。那么我们就用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叫做雄鹰飞过啊，能够让我们去伴随这样的飞翔的状态，去感受一下这种极地的旅行，搭乘银海游轮，感受耀月新旅行。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当然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直播间，然后点击潮流梦工厂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刚刚我们提到的关于这样的一些个在船上面的一些个活动，可以看得到，可以能够听得到，还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们。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个其他的特别的活动可以跟我们去呈现吗？ 像在北极航线，它除了每日的登陆，就是可能去冰川巡游，或者是去岸上登陆去看一些植物、动物，还有就是地形地貌之外，他们船上也会安排一些比较特色的活动，像在冰川的海域里面去乘那个单叫独木舟去 独木舟、 啊、对对，这样皮划艇去在冰川海域面去滑行，像这种体验是在其他地方完全不可能体验到，就非常非常极致的一种 享受。这个独木舟，因为你可以自己完全自主控制，所以你可以滑的离冰川很近，是吗？ 倒不行， 不可以， 但是要 因为冰川随时崩落，所以说需要会有一定的距离。 太对了，对，因为它随时可能会有崩塌的危险。 对，然后像这种皮划艇的话，就会需要您有一定的水性，还有就是一定的英文能力，因为他们船上的救生人员以及他的指挥都是用英文沟通的。 嗯， 那除了像这种比较比较健康、比较挑战性的活动之外，还有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在极地的海域里面去跳水， 大家刺激啊， 对，非常刺激，因为像其实。平时的一些游泳馆啊，或者说其他一些海域都能够跳水，那极地海域就是非常就极北之地，极北之地的一种非常刺骨的海水里面去跳水， 你试 是非常刺激的，当然有试过， 感觉什么样子啊？ 其实 真的会那么冷吗？ 不，在跳水之前。同行的中国客人都会提醒说，你就不怕冷吗？然后我也是有所担忧，因为毕竟自己身子骨不是那么强， 那么瘦的冯涛同学， 对、嗯、然后 你看嗓子都哑了， 但是在准备的时候，就是自己的肾上腺素其实分泌很多，然后也非常激动。那把浴袍一脱，然后绑上那种安全的绳索之后，往下一跳，马上就起来，其实是非常激动的，然后根本就不会觉得冷，只是会觉得比较咸，因为喝了一口海水。 就是说，他跳下去然后赶紧上来是吧？ 对， 就一秒， 也可能也就十来秒这样子，然后你会稍微扑腾一下，然后去游到那个 滑梯那里， 对，那个扶梯，然后爬上来。 来，那一会儿我们要看这个小视频的是你的跳水过程， 对，然后是我和一位台湾客人一起跳水， 好极了！待会儿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这个微博，还有一直播，可以来关注一下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看这个北极跳水是小，冯涛身材是大，再等一下，一起来看一下。感觉整个人都冻僵了，是不是？ 其实听到旁边那些 人去问， 对，同行人那些客人的欢呼鼓舞都是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而且就是 you jump, I jump, 而且就是跳完之后，你的房间会放一张极地跳水的证书， 哦， 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就是在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体验。 你看他冯涛有多瘦，我的天哪！ 还是有腹肌的。 他过于瘦弱，所以呢，他会感觉到更冷一些。如果没有这么瘦的话，可能脂肪层稍微厚一点，像海象一样的话呢， 就没问题了，完全没问题。 对， 他们每天都在跳水。 对，哎，非常好啊，非常好。像这次跳水，感觉就是也算是获得一种很刺激的体验啊， 对， 非常棒，终生难忘， 一生一次的体验啊。 对，就是闲了点。 带了一口南极北极的海水回来啊， 对， 多好啊，对吧？我们想带还没有呢。 对， 来，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这种体验啊。耀月呢，带着我们去感受一下这种银海游轮的，不光是极地，还有一些其他的线路，对不对？ 对。 刚刚这两种活动，我觉得已经让我们能够对于极地之旅这辆游轮充满了期待了。但是还有更加值得期待的一条线路要跟我们去分享，是不是？ 对的。 这叫什么嘞？ 它的名字。刚才小航有点就是拗口，可能觉得它叫加拉帕戈斯。 加拉帕戈斯， 那么它其实是一个西班牙语名字，叫 Galapagos Island。那么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好念的名字，叫科隆群岛。 去就好了吧。 对，大家可能觉得很陌生，这个地方听起来好像名字也怪怪的，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可能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要说到一个人，就是达尔文，还有物种起源，大家可能就稍微有一点概念了。就是达尔文当时是因为这座 这一所群岛才写出了《物种起源》，所以我们说这个目的地其实是让达尔文和上帝说再见的地方。 真的假的？那么厉害、啊？ 没错，没错。所以对于我来讲啊、嗯，我觉得加拉帕克斯算是地球的第三极。 嗯， 那么它是一定要去的。我建议大家在这一辈子、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去一趟加拉帕克斯。 好，那我们现在呢，嗯、在节目里边就先行去感受一把加拉帕克斯、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能够给到我们的基本的感官的体验。嗯、来，依然。是先要看小视频、 okay. 然后我们再来去说说看德勋你的故事 OK 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吧，这个视频看完了以后就不想回来了啊。对，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正在为您直播耀月带给我们去新旅行一把这样的一种感受，豪华的游轮，奢华的游轮。刚刚是极地体验一条线路，马上我们又转变了一种旅行的方式啊。我们来到了海岛。嗯，这种地方我觉得可能啊，我们之前坐游轮的体验又是另外的一种方式了。 对的， 而且就跟前我们去之前说所谓去大溪地呀、啊，我们又不一样， 很不一样的。 啊、对对对、嗯，来，那咱们说说看，这个加拉帕克斯这边该怎么玩法？ Okay.对，加拉帕克斯我认为啊，它是我个人来讲非常喜欢的一条航线因为我本人是学西班牙语专业的、哦、那么就是、专业的在读专业的时候、 啊、 对我就是已经向往了很久了、 嗯、 那么另外它可能在 BBC 拍摄了很多纪录片，然后都拍摄了很多关于加拉帕克斯的纪录片、嗯、在国内的话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对于老外来讲，尤其是欧美人，他们真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这个目的地啊、 嗯、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特别，因为其实它是一个怎么说，相对隔绝的一个，我们叫它叫一个像一个小宇宙一样、 嗯、 那么在地球上有一个这么不同的一个地方，与众不同的地方，那么像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就曾经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地球上的平行宇宙。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这个地方跟你现实生活的地方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在城市中生活久的人，你会觉得人类是主宰，但是那个地方动物是主宰。你只是像一个过客一样， 你去 窥探他们的世界，但是他们是主人。你是这样一个整体的感受，是这样子的。 对。 那么我先说一下倒叙啊，我自己回来，我是今年四月底到五月初的时候去的加拉帕克斯。那么首先说， 这是个位置，然后当然你多少天？ 对，这个地方呢，如果说远，确实有点远，但是非常值得一去，而且很容易去。为什么？因为它在厄瓜多尔，它隶属于厄瓜多尔的一座群岛。那么厄瓜多尔现在对中国人是免签的， 对， 所以你只需要一张机票和一张船票就可以走了， 就非常。 所以我刚才建议小航， 没有什么， 说我一定要去，因为很容易到达的地方。那么只不过是飞行的时间稍微长一点，20多个小时，但是到了那里 要 转机一趟。那么去了那里之后呢，就是你就是需要在这个岛上呢，我们大概航行的时间是7天的时间。那么我这次去的是一个西部的航线。那么我去到的是这座群岛，它因为我跟大家说加拉帕克斯它的位置啊，它是位于厄瓜多尔这个在西太平洋这个1000公里的一个位置。那么它是一个相对隔绝的一片地方，它是一个火山岛链。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海底的火山喷发形成的一座群岛。那么它是纳斯卡地壳板块那么运动的时候，那么冲击形成的这个火山。那么它的热点呢是位于这个整个群岛的西边。那么整个这个它一直不停地在喷发吗？ 火山， 那么所以这个对这个火山呢， 山 就逐渐的形成新的岛，然后就形成了一条 岛链。 那么最西边的是最年轻的。那么东边的就是已经开始有些没落，要沉到海底的很老的一些这个火山了嘛。它一共是有18座火山岛。那么我这次去的是它年轻的那一边，去西边。那么看到的这个鸟类呀、鱼类呀，然后包括我们刚才待会儿也会给大家看图片，那么看到的巨龟、海鬣蜥，可能是你在其他地方永远都不会看到的，因为这个地方是独一无二的，85%以上的生物都是这里独有的。为什么达尔文会写出《进化论》这部这个伟大的著作呢？因为他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岛和另外一个岛，我的地雀长得不一样，它的嘴的形状不一样，对，然后这个巨龟它的龟壳的形状也不一样，给了它很大的启发。它在这里， 反正那个龟呀，它也没法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它 在这里封闭的自己在演化， 对， 所以这就给了达尔文很大的一个启发。那么他在这里一共停留了5个星期的时间，那么回去他花了24年的时间写出了《物种起源》这部巨作。 给我们5个星期时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更加好的去体验一下咱们的银海游轮了。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 1个多月的时间，哎呀，来，我们看看图片吧。 对， 看看这个熔岩地貌和熔岩仙人掌长成什么样子，这也是我们第一感觉，是不是？ 对， 它很荒凉的感觉，但是又却充满了一种美感。 美感， 对，这就是所谓的荒凉之美。 对的，我一直把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去介绍这个地方，我自己觉得它就像一个史前的一个地方一样。那么像毕淑敏老师也写了一部一本书叫《美洲小宇宙》，那么其中也提到了加拉帕克斯。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让大家 都去过，对对， 去过了，所以小航一定要去，而且一定要坐银海的船去，因为很舒适。 我先暂且停。来，我们 对，就是大家看这幅图片里面离得近距离的这个地方，就是熔岩仙人掌，它跟我们看到的仙人掌不太一样，小小的，因为它在这种严酷的这种地理环境下，它只能长成这个样子， 它也没有那么多水分可以长 很大，没有那么多的水分，对的，对的。大家看这种黑黑的这种地貌，其实就是像刚刚喷发过的岩浆 冷却了以后 的样子。那么它的确就是这样子。 经过了千百年的这样一个风化之后， 对的，对的。那么最初始的样子就是这样的。那么在日后的这个风吹日晒，然后种子飘上来，然后树长起来，草长起来之后，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但这个演化的过程需要很长时间。 来，我们看看刚刚我们这个刘军所提到的这个岛链哈，火山群岛长成这样子，可以说这是从远处来看，远处更远处的这个就是你们的银海的船 了，银海的游轮， 对。 然后出来2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冲锋艇。 冲锋艇， 对的。然后我们就是通过冲锋艇登陆到这个地方，这座岛叫巴尔多罗梅。那么这个地方 上非常的美。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圆形的，这个就是其实当时喷发的火山口 啊，就是在图的左边 左侧 这边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小的泻湖的感觉， 像泻湖一样的地方、嗯、其实是当时喷发的 火山 口。那么它现在其实已经沉睡了，那么不再喷发了、嗯、那么像这个尖尖的一些石头就是这个巴特多罗妹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景点、 哦、 啊，那么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景观非常的美啊，我现在个人用的这个啊微信的头像就是在这个地方拍的，非常的漂亮， 非常好、啊、嗯，对，这个有一些时候我们会知道通过识别一张图片就可以一眼认出来你在什么地方， 嗯， 这就是代表性的一种图片的这个位置。 嗯， 嗯，对的， 不需要什么 GPS 定位， 对的、 啊、对，完全不需要。 是的， 来，那继续来看看我们这个其他的动物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吧、 嗯、 因为我们还有九分钟的时间哈、 okay、 我们来说一说你们所听到的一些动物。首先刚刚你提到的巨龟，是不是 巨龟？ 你在车里面啊看到巨龟在过马路？ 对， 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当时去巨龟保护区的时候、嗯、那么就有一只特别大的巨龟正在横穿马路。 哇， 那么厄瓜多尔当地的政府呢，他们是我觉得在自然保护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这也是为什么加拉帕克斯公园现在能这么生机勃勃的原因啊、那么就是说像所有的动物呢都要求人类要离他们要六米远， 六米 不可以去接触，六米远开外可以看他们，你不可以主动接近他们啊、 嗯 那么像这样的巨龟横穿马路，我们一定要停下车来等他走完，尽管他走得很慢、 嗯、 但是大家都很兴奋在车里鼓掌啊，看到巨龟了， 拍照片、啊、对 拍很久的照片啊、就像见到老朋友， 旁焦镜头才行、 啊就是、 要不然的话可能推不过去。 对、嗯、然后车上有很多的这个啊、因为就是老外很多嘛，然后他们就欢呼啊，说啊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开心。 嗯， 对，它非常大。 但是这种机遇有多大能看到巨龟？ 很大很大 很大， 对，到处都是。 哇， 对，因为他们现在其实在在大航海的时代、 嗯、 其实这个地方它是海盗的一个补给站、 嗯、 因为这个地方满山遍野都是巨龟，大概有几百万只。 哇， 那巨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肉非常的鲜美，我没有吃过，但是据说史书上记载、 嗯、 所以海盗呢就会把它储存下来搬到它的船上，那么、 啊、作为食物， 作为食物、嗯、因为海龟它这个巨龟它可以不吃不喝一年之久还活着，所以是鲜肉啊、嗯、就像鲜肉罐头一样、 啊、 所以 可是一只海龟不是活几百年几千年的那种， 但是它不吃不喝一年， 我的意思是它的肉还会很嫩吗、 嗯、就是当时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非常好的补给，所以造成了大量的海龟的灭绝，那么最后呢就是 保护起来了 、啊、所以很多，现在很多， 明白了、 嗯、 之前曾经我在这个塞舌尔也看到过这个象龟啊，这种巨龟，但是呢也是保护园区里面只有那么零星几只而已、嗯、 对， 对， 但这里非常多 非常多， 对， 太好了， 就是从那个小小的小海龟你就可以看到了。 嗯， 嗯， 吃的不用担心，不是那个看的第一个动物不用担心啊，对，现在不能吃，现在保护动物，对对对，但是我们看看另外的啊、 嗯、 这叫什么沙粒青角蟹 、 啊、 对， 就沙粒青角蟹，有 就是这个红红的这个大家看到近景， 这不就是雪蟹吗？不是， 不是的， 帝王蟹也 只有这个地方才有的沙粒青角蟹，就是大概这么大一只、不是太大， 就是巴掌这么大， 巴掌这么大、嗯、它当时我们就说嘛，这个颜色好像被煮熟了一样啊，就是好像放在那里、 啊、嘛，对， 可以吃， 对， 但是据说为什么它可以生存到现在，因为它的肉非常难吃，海鸟不愿意吃，然后其他的动物都不愿意吃，所以它才可以存活下来。 哎呀，它好幸运。 我们看到的这个其实沙粒青角蟹的壳、嗯、它退下来的壳、 啊、 包括它的眼睛都是可以退下来的、 啊、 整个一具完整 的 壳， 对，它从里面再生出一只新的长大了的写出来。 哇 OK， 其实这个不是重点啊，这个画面上更重点的是后面那一片湖泊、 嗯、 大家看，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我们 火山口， 不是火山口，它是一个海边的一个小的一个海，这个小像小湖一样，探险队员告诉我们这是海狮宝宝的游泳池 啊， 新生的海狮宝宝在这里练习游泳，因为他们没有进到大海之前，他们的爸爸妈妈会在这里教他们学游泳。 这个是人为的还是 他们自己的行为？ 动物造的吗？ 他们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个大自然形成的这么一个区域。 所以这个小池塘就是很多海狮的宝宝们， 海狮宝宝在那里练习游泳，非常有爱， 不约而同的， 不约而同的，他们会把他们的孩子带到这里来， 嗯、 没有任何人为的引导。 这个很有意思， 对，很有意思， 对。 对， 就跟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某一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原因就会有一片什么什么动物聚集区一样。 其实我觉得到了加拉帕克斯啊，就是你会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很多时候你是以人的为主的去想这个问题，其实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发现其实是动物做主宰的，他们就是这样子。 OK， 嗯， 继续来看啊，这个我们看看其他的一些小动物们，不不不是大动物， 大动物们，对， 刚刚有海狮宝宝， 海狮宝宝， 这个、妈妈， 对、这个是在 Fernandina， 就是我们说的在西边离热点非常近的那个地方、到处都是黑色的火山喷发之后的那个火山岩的地方，就很有爱，就是他的妈妈在那里躺着，海狮宝宝在那里大力的吸着他妈妈的奶， 哦， 这个声音 在哺乳， 在哺乳、我们一点都不夸张，他就是。那种吸吮的声音非常大，那么几十米开外都能听得到、非常可爱， 它是一个很幸福的场景， 很幸福的场景， 对， 这个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我有孩子嘛，所以我就觉得哦，真的是在自然界中也有这样有爱的场面。 继续来看几张动物们的照片哈。 嗯哼， 我们先看这个在地上的，这是什么？一些干叉子是什么东西？ 这些动物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加拉帕戈斯的这个吉祥物，叫海鬣蜥。 哎， 你看它长得很丑，对吧？ 特别像枯树， 像 朽木。 近一点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像哥斯拉、 啊。 为什么就是会有哥斯拉呢？哥斯拉的造型其实就是根据他们来的 哦， 就是日本那个很有名的， 就是很多 影片 感觉、 对，那么其实它可以叫做史前的怪兽了。 他们有攻击性吗？ 他们没有攻击性，他们是吃草的。他们长得很凶残，但是他很温柔。 就是因为他们不吃肉， 是素食主义者， 他们怕被别人吃，他们才长得很凶残，故意迷惑他人。 有可能， 对不对？ 有可能，他们其实是一个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鬣蜥都不会在海里吃找食物，只有这里的海鬣蜥会到海里面去啃食那个海藻，然后呢因为是偶然的机会，他们掉到海里，然后地面上没有食物，所以在海里找到了食物，那么从此以后这一只活下来，而且越来越繁荣昌盛，所以就演化成了今天的海鬣蜥。他们原来是陆鬣蜥来的、非常有意思。 这就是陆鬣蜥， 这个是陆鬣蜥、长得皮肤的颜色非常鲜艳， 刚刚那个就完全不一样。 哇，他们的生活太闲适了，每天就是早上9点钟爬出来，在那里晒太阳充电，四个脚那样铺在地面上，然后晒到中午12点回去，钻到他自己的两居室里面去睡觉， 打卡。 对的。 来，继续来看看啊，这个是什么鸟啊？ 这 鸟、脚是。脚是蒂芙尼蓝的， 蒂芙尼蓝非常漂亮。对，那么这种鸟呢叫蓝脚街鸟、有的人专门为了这种鸟去加拉帕克斯，那么这是他们这个去加拉帕克斯的动力，非常漂亮。这种鸟、它是就是在天上俯冲下来捕鱼的，那么这个场面是非常壮观的啊！ 有一道蓝色闪电啪， 对，蓝色闪电，然后这个蓝色的脚是帮它去刹车用的、 哦、 它在海面上可以刹车， 刹车， 对，非常有意思，对， 这都能够亲眼看得到。 然后它的蓝色的脚是用来求偶用的，那么在求偶季的时候它就这样跳那个蓝脚尖的舞。 蓝精灵你好， 对，非常可爱， 找男妹妹去吧。 对， 来继续看哈，和谐相处的海洋动物们。 对，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岛上 的企鹅， 对，有企鹅，你能看到有几种，考一下小航、 我的天啊，起码能有两种能看到。 在画面的最左侧是一只加拉帕克斯企鹅、然后中间呢再往这边呢就会看到一只这个鸬鹚 cormorant、 这个、 然后呢在那边还有海狮，大家看到吗？ 对，这边有海狮， 对，然后还有这个应该还有 田螺、小龙虾什么的。 还有 可以炒一锅。 对，就是在这个地方，对，所有的大家会问这个地方这么荒蛮会不会有攻击性，这些动物完全没有，没有任何的攻击性，他们对人类非常的友好。 更加有意思的是，我们还可以看看其他的红树林的海域里面有这个 对 非常可爱的， 这个是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相当深刻的一个场景。 哇， 这些大家看到像对看到像枯树叶子一样的东西是叫 golden ray、是金色鳐鱼， 金色鳐鱼 、我们在这个红树林的时候海面非常平静，探险队员把马达关掉、就是那个橡皮艇的马达关掉、去划着船桨过去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船上的鸟类学家就说大家停一下快看那边， 然后就看到一片这个像枯树叶一样游过来的金色鳐鱼，正向我们这边游过来，特别的美，非常美。 哎，今天我们就不要金色了，我们要银色。大金海游轮带给我们这样的一次旅行，再次感谢二位热情光临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节目。当然也是希望您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更多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的全新开启的感觉哈，耀月带着我们去旅行了。那在这里呢，也要邀请朋友们来扫这个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路线的信息，包括详细的咨询呐、都可以。好了，再次感谢二位来宾，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左右巡航，每周一晚上的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当然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